的眼睛眯着笑，伴你喝可乐，伴你吵，我想对你好，你从来不知道，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，伴你说几天的烦恼，伴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知不知道。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 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 下一片温柔

想去治愈你的心。 车近看不到前方，离我很远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庞。四月的雨打在汽车的窗，我就像雨一样紧张，快速的滑落，不敢停下来张望。只会想到前方，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从未有过赢得比赛的奢望。汽车的音乐暂时停。 前方，我就像大车竟看不到前方，离我很远处有一张熟悉的脸庞。四月的雨打在汽车的窗，我就像雨一样紧张，快速的滑落，不敢停下来张望。如果雨风浪会不会让人失望，如果你牵我手我会更迷茫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总会指望在阴的天看到彩虹光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没想过爱只在一个人手上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奔跑的时候只会想到前方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从未有过赢得比赛的奢望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从未指望在赢得天看到彩虹光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从没想过爱只在一个人手上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奔跑的时候只会想到前方。你是进是退我都一样，从未有过赢得比赛的奢望。 就一无所有，你要什么？撑开的手裂缝太多，被爱穿透，风不再哭泣，因为哭也没什么意义。世界沉默了我，掏心掏肺掏情掏梦掏给你，不需要道理，所有的勇气都是因为有你。掏心掏肺掏爱掏你掏自己，就承认脆弱的是我，才在你流泪时飞烟流雨太多，左右你我梦不再甜蜜，因为梦醒后满眼空虚，未来沉默了我。掏心掏肺掏情掏梦掏给你，不需要道理，

时光从身边慢慢流过，你笑人温暖的味道滋润了每个角落，风一样的我在繁华都市里穿梭，每个微笑洒落每个时刻，我们的故事守着春去秋来，日出日落的长大了，相识相知相爱了，聚聚散散舍不得想念吧，生活的滋味通过春夏秋冬风筝醒着寻觅着，点点滴滴回味着，在这熟悉的地方就在一瞬间奇迹会出现，春去秋来，日出日落，长大了，相识相知相爱了，聚聚散散舍不得想念了，生活的滋味穿过春夏秋冬梦着醒着寻觅着，点点滴滴回味着，在这熟悉的地方就在一瞬间奇迹会出现，守着春去秋来，日出日落长大了，相识相知相爱了，聚聚散散舍不得想念了，生活的滋味穿过春夏秋冬梦着醒着寻觅着，点点滴滴回味着，在这熟悉的地方就在一瞬间奇迹会出现， 戏不差，太每次来的机会，心在飞，心在飞，我敢追，爱就是超快感，你都敢走不会累。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 到城市边缘，拥抱着黄昏赶在夜的前面，凝视着远方微亮的街，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总在不断上演，一个人的空间，渴望梦想中飞行的滋味，自由的飞，即使我不在你身边，想念你的感觉，迎着风那么甜，别害怕短暂的黑夜，乘着爱自由的飞，承诺你我整个世界，肩并肩去迎接你和我最温柔，城市边缘，拥抱着黄昏赶在夜的前面，凝视着远方微亮的街，熟悉又陌生的故事总在不断上演，一个人的空间，渴望梦想中风那么尖，别害怕短暂的黑夜，乘着爱自由的飞，承诺你我整个世界，肩并肩去迎接你和我最温柔的终点，乘着爱自由的飞，即使我不在你身边，迎着风那么甜，别害怕短暂的黑夜，乘着爱自由的飞，承诺你我整个世界，肩并肩去迎接你和我最温柔的终点，

变成了注定，在人来人往的时间海洋里，我想你。是否我也是你生命的插曲？只可惜在你记忆里，回忆总在拥挤，而我的爱情好像那冬雨。 路边的人们都风轻万种，旅途都让人不再盲从，感觉也不是很轻松，这个世界太过旧绿灯红，我迷茫这一路向前冲，高跟鞋走得脚好痛，爱情怎么可能会比这更浓，被时间但也想不通，而没有办法形容，多想做个可笑却的萤火虫，莫名冲动，我的美丽很虚空，我的青春在葬送，我的世界早已没有人能懂，我哭了看不清时钟，我的理想也不知所踪，再也没有真正的火种，只是当欲望随梦飞升，只看日出看彩虹，这事态究竟算不算严重，喧嚣的人群谁在放纵，无人街道谁来公共，城市里每夜都有人在挖失踪，莫名冲动，一场梦不该凋谢，你不用害怕被命运捉弄，我有个爱情绝对不用脑怕，失败次的花丛也要赢得光荣，我的世界早已没人懂，爱情怎么可能会比这更浓，越是简单越想不通，我没有办法形容，多想做个可笑却的萤火虫，只是当欲望随梦飞升，掀开日出看彩虹，这事态究竟算不算严重，喧嚣的人群谁在放纵，是来公共，城市里每夜都有人在把失踪，我迷茫这一路向前冲，高跟鞋走的脚好痛，爱情怎么可能会比这更浓，越是简单越想不通，我没有办法形容，多想做个在小镇的萤火虫， 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，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三年免费监管，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，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，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52514000，记住52514000，上小顶网， 跟团游太苦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苦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 跟团游太苦，自助游太累，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。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这个夏天去哪里？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，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。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，品舌尖上的美食，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。夏令营招募电话：150-0103-2318，150-0103-2318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-0112-5069，133-0112-5069。

遇见，爱徘徊不去的游离，才发现不快乐是我假装快乐的反作用力。原来爱情是最深的内心戏，忘记原来是一种演技，总在一旦放弃后找到新的证据证明。我一直穿着过往寂寞的心意，其实我对你始终维持最执着的初心。一直不相信思念会永不止境，以为不再频繁想起就是平常心，直到我依然在遇见爱徘徊不去的游离，才发现不快乐是我假装快乐的反作用力。深的内心戏，忘记原来是一种演技，总在云淡风轻后找到新的证据证明。我一直穿着不完寂寞的心意，其实我对你始终维持最执着。向前走的约定，羡慕极客照例那是能和你并肩的自己。原来爱情是最难的内心戏，那么原来是一种演技，总在逞强讨好后找到新的真理。 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我，陷入你的陷阱。 你要哭大声瞪蓝眼睛，寻找主人都被你吸引，没痊愈的草莓音躲在围巾里穿行，挂在白牌上的棒球帽是下个相约你的暗号，手机没讯号也能收到，放学一起吃汉堡，青春说时期那天赶走了无人，教室里走完了你， 哒哒哒，初恋的浮生洗脸脚旁的唇蜜，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，睡眠般的我陷入你的陷阱，抽钥匙希望能够再到你，初恋的浮生洗任性的大 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汽车。